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27集。 刻刀再一次疯狂地消耗起他全身的力量，程潜心里默念着符咒入门，调动着他出城的气感，努力的使周遭灵气沉入气海，再沿手臂而上。可惜程潜虽然抓到了窍门，毕竟刚入门，即便可以引气入体，能引的也十分有限，完全赶不上刻刀从他身上抽的。最开始感觉不对劲的是腿脚，程潜仿佛马不停蹄地徒步走了108000里一样，一双脚开始麻木，随后筋骨渐渐流露出难以言喻的酸痛。那酸痛到了极致，又恢复成更加深重的麻木，到最后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腿了。紧随其后的是腰，如果不是程潜早就腾出一只手按住桌子，他腰部几乎没有了支撑，后背上开始针扎一样的疼起来，心在狂跳，他的后脊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压弯了，最后是头。人在极度困倦中的时候是会产生错乱和幻觉的，程潜中途几次险些握不住手中的刻刀，而即使这样，他低头去看的时候，发现自己距离师父要求的一寸长还是有一小半的距离。程潜有点眼花，那种感觉是十分难以言喻的，好像他在这一时片刻的时间绕着扶摇山山脚下跑了20圈，从头到脚都是被筋疲力尽充斥着。怪不得他那年轻怕重的大师兄每每坐在符咒前就要可着劲儿地抓耳挠腮，坐立不安。可程潜天生不知道什么叫做循序渐进，什么叫做适可而止，越是艰难越能将他骨子里那一点偏激和强硬全都激发出来。小刀在木头上刮出了凄厉的吱呀声，每前进一毫，程潜都觉得自己已经力竭，但紧接着他又总能在山穷水尽的边缘上再咬牙将那刀刃往前推一分。就在他恍惚间产生了自己的刀刃马上要到达终点刻度线的错觉时，一只成年人的手不由分说地捏住了他的手腕，小刀枪一声掉在了桌面上。程潜手一软，绷紧的肌肉一时难以放松，无法抑制地颤抖起来。木春真人一手抱过他，一手抵在了他的后心上。程潜眼前一黑，好容易扒着师父的衣袖站住了，这才感觉到后背一处温和的暖流融入了他的四肢。暖流过处，他浑身麻木僵硬之处好像再次被无数根牛毛针密密麻麻地扎了一遍。程潜冷汗出了一身，好生受了一番白蚁焚心，一口气卡在胸口，良久方才喘上来，喘得太急，呛出了他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 唉，你这孩子呀！ 木春真人一边说，一边怪心疼地拍着程潜的后背，一边拿着刀修了半天指甲。还没开始进入正题的严征明看得目瞪口呆。 程潜，你…… 他睨了半晌，愣是没找到合适的词，最后憋出一句： 你这么凶猛干什么？ 好半晌程潜才缓过神来。木春真人放开他，将木牌从他手里抽了出来，神色有些复杂地盯着那道竖痕看。开头一段还算平整，看得出他无师自通地知道符咒的窍门，但看得出很快就脱力了。后半部分气如游丝地歪斜着， 显然是程前在不到半寸的地方就已经力竭了。后面的时深时浅，多处险些断开，却又始终没有断。不但没断，若不是自己打断，他还死命不肯弃刀。 唉，这是胸口长了一颗多大的死心眼儿啊。 暮春真人有点后怕，他发现自己将程前当成了颜征明教是个大错误，险些酿出事端。开始的符咒练习实际枯燥又严酷，因为基本不会教他们刻什么有用的东西，只是由刻刀引导出引气入体的弟子们锻炼经脉，借以拓宽。拓宽经脉并不是什么舒适的体验，须得一次一次地耗尽他们气海中刚能停留的一点力气。但这就好比拉筋，每天不间断地练能练出功夫，但是贸然一下压到底，说不定就把筋崩断了。想当初严少爷刚刚接触木牌的时候，基本就是刀尖在木头上戳了个坑，就开始嗷嗷叫，手疼腿疼屁股疼，嘴里说的仿佛他就快要不久于人世了，闹起来倒是中气十足，死活不肯再碰符咒了。暮春没办法，自己手把手的带了他两个多月，才勉强将他带进门。就算是现在，他有时候让这大徒弟回去做点什么符咒练习，那货也是拿削果皮的刀在木板上随便刮一刮，别当师傅不知道。暮春真人沉下脸来，先是狠狠地瞪了不明就里的颜征明一眼，然后问程前： 你去过金楼了？ 暮春真人坐在程前桌子上，低头逼视着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 提前看了符咒入门，还看了什么？ 程前没敢吭声。 我想想，功法、剑法、心法、百家言，没准还有。 暮春真人每说一个词，程前的头就更低一些。师父转过半张桌子，薄嘴唇无情地吐出两个字： 魔道。 师父，我…… 程前心里重重的一跳。暮春真人盯着他头顶小小的发旋，等着看他抵赖或者直接吓哭。谁知那小子并没有抵赖，也丝毫没有要流马尿的意思。他蔫蔫地站了一会儿，轻言细语地承认： 我错了。 错哪儿了？ 暮春真人一点儿也不相信程前能真心悔过。 我…… 果然不是真心的。颜征明在旁边看得有点不落忍，随着师兄弟们感情愈加深厚，他这三师弟可恶的地方也无遮无拦起来。他时而恨不能掐死程前，可又总能很快地原谅他，因为觉得程前就像个戒心重脾气坏的小狼崽儿，闹急了会给人一口，但仔细一看，留下的却从来都只是牙印儿。他心里知道谁对他好，只是装作凶狠，实际总是小心翼翼的，不肯弄伤别人。 师父，这也不能怪他，是我带他进去的。山上没什么娱乐，我想找几本闲书哄着师弟玩。 看闲书会看到符咒入门吗？ 不小心扫见的呗。 证明啊，你当他是你吗？ 颜征明有点不知道师父是骂程前还是骂他自己。暮春真人叹了口气，看着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自己的程前。 唉，我看我再这样教下去，恐怕面相上就不止像紫鹏真人的爹了，过几天说不定会变成他的爷爷。小钱，你过来。 暮春真人招手叫过程前，用袖子擦了擦他额角的冷汗，想严厉一点，却没有成功， 只是显得有点深沉。 九层金楼中有前辈人走过的大道三千，倒数第二层你去过吗？肯定没有，因为那没有你觉得有用的东西。而那里记载了我扶摇派众多先辈走过的路和最后的结果，或者下场。你在找自己的道，为师希望你不要选最艰难的一条。 程潜似懂非懂，却觉得这告诫沉重异常，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在这样的似懂非懂中，他们俩一人被慈祥的师父罚了30遍经文。倒霉的大师兄，他仿佛无时无刻不在被师弟们连坐。程潜在颜征明再次企图用贿赂、耍赖等无耻的方法逃脱惩罚前，就率先跑了。回到清安居，他一丝不苟地写完了师父罚他抄的经书，一直写到了半夜。除了雪清来叫他吃饭，其他时间程潜都泡在了书房里。这种时候也只有雪清请得动他。 小师叔，该用午饭了。 哦，好，我这就来。 因为有一次雪清叫他吃饭，程潜没理会，雪清就一直陪着他饿到了后半夜。从那以后，无论多么不想被打扰，程潜也再没有忽略过他。一口气写完，程潜披星戴月地跑去了经楼。这是他第一次用自己的手推开经楼的门，堂堂正正地走进去。但程潜在自己常逛的剑谱和功法符咒周围徘徊了一会儿，还是依师父的吩咐提步去了地下第二层。他其实很会阳奉阴违，但不怎么喜欢这样对付师父。倒数第二层比最底层强一点有限，也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此处书卷俨然，可见也没什么人会翻动。程潜随意挑出几卷，只见翻开正面都是画像，背面则收录了此弟子的生平，姓甚名谁，如何入门的，为人如何，因为什么入道，入了什么道，几起几落多少年，归去于某年某月，最后是尘埃落定后后人给立的判词，还有一些半途失踪的，被逐出门派的，这些与天各一方，后续不详。程潜先开始当消遣看了一会儿，到最后实在是太困，不知不觉中靠在书架一角睡着了。直到手中书卷落地，他才猛地惊醒，整个人往后一仰，从书架上滑了下去，迷迷糊糊地趴在了地上。经楼里虽然有防住防潮的符咒，但经久不见天日，依然是阴冷的。程潜被地面冰得一激灵，这时他看见书架底下好像有什么东西，那是书架底部与地面之间的一条小缝，须得是非常瘦小的孩子才能把胳膊伸进去。程潜鬼使神差地挽起袖子，在书柜下面摸索了几下，将那东西拖了出来。那居然也是一卷画像，而且稀奇的是它只有半张，画纸中间好像是被利器划开了，画像上的男子只剩下了上半身，他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袍子，却绝不显得寒酸。不知会者是谁，寥寥几笔，风华无双仿佛已经力透纸背而来。 这人是哪位前辈？ 程潜翻到了画像背面，可是背面一个字都没有。 这画画得很好，看上去不像画废了的，但怎么会一个字都没有呢？ 程潜百思不得其解，但好在程潜对不认识的人的事永远兴趣有限，很快就不再纠结，将那半卷画收拾好， 回楼上捡了几本书带回去看。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